我今天的讀經是在《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至到三十八節，請大家聽我讀。滿了八天，就給孩子行割禮，與他起名叫耶穌，這就是沒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在摩西律法滿了潔淨的日子，他們帶著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獻與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記，凡投生的男子必稱聖歸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說，或用一對斑鈎，或用兩隻初鴿獻祭。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人名叫西面，這人又公義又虔誠，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又有聖靈在他身上。他得著了聖靈的啟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見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聖靈的感動，進了聖殿，正遇見耶穌的父母抱著孩子進來，要照律法的規矩辦理。西面就用手接過他來，稱頌神說：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前以色列的榮耀。孩子的父母因這論耶穌的話就稀奇。西面給他們祝福，又對孩子的母親瑪利亞說：這孩子被立，只要是要叫以色列人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許多人興起，又要作毀謗的話柄，叫許多人心裡的意念顯露出來，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阿娜，是亞切支派法來力的女兒，年紀已經老邁，從作童女出嫁的時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現在已經84歲，並不離開聖殿禁食祈禱，昼夜侍奉神。正當那時，她進前來稱謝神，將孩子的事對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我们今天很感谢主，我们有 Jenny 在我们当中讲到等待中的盼望。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早晨， 主内平安， 平安。 很高兴今次又有这个的机会、在神的话语上有宣讲、我们未开始之前，请大家一起低头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今日召聚我们弟兄姊妹属你的儿女来到敬拜你，听你的话语。主啊，你的宝贵的话语已经宣告了，求主你的灵就在现在这个时刻准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都是能够有这个悟性来听到你的说话，更加帮助孩子，补充孩子的不足，洁净孩子的口，所讲的一切都是荣耀主你。此祈祷奉得圣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阿们。 好，今日讲的题目呢就叫做等待中的盼望。咁样我哋呢就有一个嘅、以前呢一个嘅、歌星啦 ，Danny Chan 陈百强，佢有一首歌呢就是、叫做等啊。咁樣個歌詞開頭就係咁樣嘅，就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漸荒涼，夜已漸昏暗。咁一路唱落去咧，係啦，係好好啊！我哋唔使唱曬，一路唱落去咧，就聽到咧，其實咧，即係等咧係寂寞啦。人時又會好有越嚟越灰暗咁樣，好似冇乜希望咁嘅，係難受嘅。實際上咧，等待唔係一個容易嘅功課嚟嘅。其實我哋生活好多嘅層面咧，都係涉及到有等待嘅。例如排隊啦，排隊俾好俾做嘢啦，排隊俾錢要等啦。呢度 Florida 或者唔需要，但係喺其他嘅城市地方排隊搭車啦，係咪啊？仲有啲咩要等啊？回覆一個很緊張的 email 電郵、email 是不是要等 等驗身報告的結果啦，又是要等，或者等一項的任務工程的完成都要等的。 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我们现在身处的社会之中呢，在这个等待的功夫里面呢，它就有很多的捷径。这样呢，为的希望呢，就是能够即有一个在等待里面有即时的舒缓的。例如是什么呢？给一些例子啦。例如好像早那两个礼拜我们有这个 Thanksgiving 啦，感恩节。通常感恩节的第二日就是会有这个的 Black Friday。但是现在人就觉得等不及了，所以 Black Friday 的大减价呢，是有时候是几时开始啊？星期四啊。星期四的六点夜晚，即是这头吃完那个的火鸡，就这头就去个摩那里了。咁就縮短咗你等第二日嘅等待。好，仲有乜嘢呢？如果你細心睇呢幅相呢，嗰個嘅聖誕節嗰啲裝飾呢，其實已經係喺呢一個 Halloween， 你見到個南瓜呢 ,Halloween 就同一個時間呢已經係推出㗎啦。因為嗰個南瓜係係十月㗎嘛，Halloween。咁跟住就聖誕節嗰啲嘢呢就已經一齊推出，一齊買啦，商家等唔切啦。好似我哋咁樣網上買嘢，又等唔切啦，四日都等唔到，咁一於就 Amazon Prime 啦，俾多$90嘅年費啦嚇，$95，唔係太清楚啦。個年費咧，你就可以咧，就可能兩日內咧，你嘅你嗰個嘅郵寄嘅嘢咧，就好快收到啦。咁就係、是、就可以 cut 短少少時間 Amazon Prime。哦，仲有啊！看電影啦，你想看的戲呢，你不用去這個的戲院排隊拿票了，買票，因為有這個的 Netflix 這個，我中文不知道翻譯是什麼，就是說你可以即時呢開一個的 account， 你可以呢就 在家裡，在你的家裡舒服的環境之中呢就下載的電影，那就可以即刻有得收看了。九月份香港有一個巨颱風叫做山竹，是不是啊？山竹之後那個的地鐵呢，就因為是出現了有這個的故障或者是調動班次的問題，有這個問題出現呢，總之呢就是這樣咳一咳呢，那些人呢就又慣了是快的嘛，但咳一咳等一等呢，就變了整個交通都癱瘓了，所以這個等待的過程有時候呢 是難的。另一方面呢，盼望呢是往往令人失望的。我想问一下大家，你可以举手，有几多个呢 是等你们是期待已久的礼物，譬如你的生日啊，或者是圣诞节啊，或者是特别的周年纪念的礼物呢，你是期待已久的，终于那天有得拆了，但是拆出来呢，你看这个的样子是不是幾開心，不是幾滿足的，有哪個是有這樣的經驗呢？哦，那大部分都好，一打開就是 你是可以開到你喜歡那份禮物，那都挺好的。但是有時候呢，是多數呢是會有些失望的，又是這些，又是 T 恤，就會這樣的了，又是這些，又是書籤，這樣真的、沒什麼滿足的。今天呢，剛才主席所說的經文呢，是教了我們有很多關於是等待的功課，不單只是等，是在等待之中呢有盼望的。我們是從西面和亞拿這兩個人當中呢，是在等待的盼中學到有一個的盼望的生命質素的。踏入十二月份呢，我們是有這個的 Avent， 有這個的降臨節啦，我們是用期待的心情來到迎接和慶祝聖誕節的主角主耶穌基督他的降臨的日子。這樣呢，所以今天的這個的題目呢，其實就是一個的開始，我們這個的盼望的季節，這個的十二月份的系列盼望的季節開始，希望呢是從中是可以給到大家有一個的鼓勵，或者是有一個提醒的。咁或者係講講呢一個嘅未開始前咧，講講呢一個路加福音入邊嘅少少背景啦。作者路加咧，佢係一個醫生，佢亦都係同保羅同工，亦都係寫呢一個路加福音嗰陣時咧，其實咧保羅咧已經係喺監入邊噶啦。路加嘅對象咧就係、是、一開頭第一章講嘅咧就係、是、提亞菲羅大人，但係總括嚟講、概括嚟講咧，係對一啲嘅外邦人寫嘅，例如希臘人啦。或者是對一些受抑壓的、受逼迫的 一啲困乏嘅人，特別係婦女添。第一章咧，佢大部分多數係提及主耶穌嘅出世啦，同埋牧羊人聽到呢個消息之後咧，就去宣講呢一個嘅信息。但係到第二章嗰陣時咧，你會發覺咧係會係從一啲嘅見證人嘅角度入邊咧，就講述呢一個嘅耶穌嘅。其他的福音書咧，多數咧都會係擺咗呢一個嘅重點咧，就係喺耶穌嘅成人嗰陣時嘅過程嘅。但係唯獨是喺路加咧，尤其是喺第二章咧，佢就係係抌好多嘅呢一個嘅形容咧，就喺呢一個耶穌喺聖殿入邊嘅。尤其是嗰陣時耶穌仲係一個嘅 B B。中國人咧都好中意咧喺 B B 咧滿月嗰陣時咧就搞大佢擺入滿月酒噶。今日研讀嘅經文咧就係有少少啫，即係 B B 滿月咁樣嘅。咁啊當然唔係話搞滿月酒啦。咁樣咧係佢哋嘅入當中咧會睇到嘅文化咧係有啲唔同嘅。或者我哋咧又開始睇咧21-24節啦。呢度話咧就滿了八天就給孩子行割禮，與他起名叫耶穌。這就是沒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滿了聖潔潔淨的日子，他們帶著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獻與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記，凡投身的男子必稱聖歸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說，或用一對鞍扣，或用兩隻初鴿獻祭。这简单这三节的经文呢，其实形容了当时犹太人要遵守的律法。第一呢就是行割礼。割礼的意思呢就是神跟他们的所拣选的以色列子民立约的记号。这样呢，这个是所有男婴都应该要行的礼仪，而且是出世的第八日已经有了。第二样呢就是洁净了。这个洁净呢其实呢是玛利亚，因为他生了那個 BB 之後咧，男嘅咧就係要等40日，咁40之後咧就係滿咗嗰個潔淨嘅日子咧，咁啊瑪利亞咧就可以就係潔淨嘅身體就去喺聖殿嗰度咧就行呢個潔淨嘅禮嘅。第三咧就係贖回啦，好似頭先經文都有提到啦，凡投身嘅男子都係必稱聖歸主，就證明咧我而家將個 BB 喺去聖殿嗰度咧。是即將佢一個感恩嘅獻翻俾耶和華，因為佢係投生嘅細路仔。咁樣咧一樣值得留意嘅咧，就係瑪利亞同埋約瑟當時所獻嘅祭牲咧，係喺根據當時利未記提及嘅潔淨禮儀嘅獻祭，其實咧係需要一隻一歲嘅羊羔做燔祭嘅，係羊啊，或者係一隻初鴿，或者係一隻斑鳩為呢一個嘅贖罪祭嘅。但係你睇到咧，他們如今負擔得起的呢只是一隻很寒酸的，其實這個獻祭是一個很卑微 的最低的要求的了。不過如果細心看看呢，其實當日瑪利亞和約瑟是有帶到一隻羊去，那隻羊在約翰福音1:29這樣說，看啊，神的羔羊，除去或者是背負世人的罪孽。加拉太書4:4-5亦都咁話，給之時候滿足，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其實已經係有羊羔預備，就係耶穌自己。所以呢度咧係一個嘅序幕嚟噶啦。耶穌係完全嘅神，亦都係完全嘅人。他甘願咧係捨尊降卑嚟到呢個世上，係用一個好卑賤嘅方法，係將自己呈獻喺個聖殿入邊。但係佢死喺十架度，就係一個最高嘅價錢，係贖咗我哋。所以呢一個咧係一個嘅序幕。路加就係用呢一個嘅序幕咧嚟到咧引入之後呢兩個主角，西面同埋亞拿。我哋喺西面同亞拿當中咧，今日咧我哋係要學四個喺等待中有盼望嘅生命質素。大家一齊，我哋係用學呢一個嘅四個生命質素。好，我哋開始啦。第一個生命質素喺等待中有盼望，我哋需要審視我哋同神嘅關係。西面同埋亞拿兩個 都是有跟神有个密切的关系。这个密切的关系可以在以下几个特征见到。第一，就是他们有敬虔的表现。第二，他们是常被圣灵引导。第三，他们是有切密的祷告生活。密切的祷告生活。OK， 那在哪里看到呢？经文里面有形容啦，西面在25节说他有公义又虔诚，而在25至27节呢，分别是有三次这样提到呢，又有圣灵在西面身上，他到圣殿的时候得到什么？圣灵的启示，他又受到圣灵的感动。在37节呢，他就是形容阿拿呢是怎样呢？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的。所以这些的形容呢，其实呢是表现到呢西面和阿拿，他不单止是只是对神的敬虔，这一种的敬虔表现呢是人那里都看到的，对人对神不是只是做在人面前，他是有一个呢是心存敬畏的心，所以他的生活态度呢都是表里一致的。这些表里一致的态度呢不是一下子就做得到的，敬虔生活是需要操练，是需要 平日的维持的。好像刚才主席跟我们读的尼迦书啦，六章八节，他说西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成日都听人讲这句金句的，我们就行公义就好怜悯，行公义好怜悯就好像一个口号一样，但千万不要忽略后半句，后半句是要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么怎么为之是存谦卑的心呢？你在西面和阿拿之前的表现已经看到呢，他们是放下自己，是透过读经祷告不断的寻求神和体贴神的引导的。或者这里我用一个的例子啦，早过两个三个礼拜呢，我和伟华就有这个机会就去 cruise 啦。这样呢，去 cruise 的时候呢，就是突然间给我有这个的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有这个启示的。就是呢 cruise 的去那个的叫游船呢，有这个的好像个图看到了，你会有一个叫做 anchor， 那个锚的。那个锚呢就抛下去的。这样呢，其实圣经这里都有讲过的。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我可不可以叫 Tony 你帮我读啊？ 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投靠，且通入万内。 唔该 ，Tony。嗱，呢度讲咗啦，我哋点样系可以同神有一个嘅密切嘅关系呢？就系要将嗰个坚固嘅将嗰个锚啊，要好坚固咁咧抛落去呢个地嗰度，地嘅根基一定要勾得稳、扎得稳。咁地嘅根基系咩呢？就系主耶稣基督啦。嗱，另外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我上次就看那个图了。不单止那个锚是紧要，我们知道我们的根基要扎实在主耶稣的生命里面。另外呢，就是你看到左边那幅图呢，那个的铁链啊，那个放锚的铁链啊，我刚刚找了一幅呢，是跟人比较的，是很粗很粗很大很重的。你抛下去的时候呢，其实呢是那个是要将个锚和那个船呢握得稳，是一定要有个很重的铁链的。尤其是在风浪的时候，如果你那个铁链呢是伸得很长飘来飘去呢，这样你风浪来到的时候呢是会扯不紧的。那所以呢是要呢那个的不单止是重，还有个距离呢也都是要刚刚好扯紧的。一样值得留意的呢，就是这个的船里面往往你一些大的游轮船呢，原来它拍岸的时候呢，它不是就这样拍的，它是会有一个 boat 叫 tug boat， 即是中文好像叫做拖引渡船或者叫拖船。这个拖船呢是细细只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呢，它是要探那个水里面那个的水流究竟是向左向右向斜还是向什么角度。他就觉得呢，得了，这一只船，这只大船，你就是泊在这个位置，你就在那个位置那里抛锚。这样的。这样你好像一个大肥佬这样，你个大的肥佬你看不到你自己脚趾的嘛。是不是，这船又是的，你不知道，哇，我抛锚抛这个位置啱不啱的，有没有竹礁石的。那只的tug boat呢就是这样引导你的。 有時候我哋亦都話，可能我哋都需要好似隻大遊輪咁樣，放下自己嗰啲龐大身形，我哋嘅自高，我哋嘅自大，我哋自以為傲嘅心態，真係要全心謙卑咁樣，隨住聖靈嘅引導嘅。呢、這個喺提多書三章五節有咁話。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新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所以这里讲了圣灵的工作，一个真心悔改，能够愿意敞开个内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我们同样都有这个大而有能的圣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所以我们或者来一个反思，我哋会唔会好似尼加书话，每天嘅与主同行，系天天、哦，系一日比一日嘅操练嚟嘅、哦，或者系你即系我想要佢帮助我嗰阵时，临急就抱主脚，系嘛？我哋先至系去寻求佢咧，或者会唔会好似亚拿咁样嘅生命，佢系每天系唔离开圣殿？当然我哋而家嘅生活唔系话日日都系黐住教堂，唔系咁样，但系只不过咧系好似亚拿咁样不断用到祷告寻求神，还是你自己找藉口就话，我祈咗祷噶啦，咁几多次啊？一次啦，咁样都神都冇听我讲嘅，咁样系一定嘅每日嘅操练嚟噶。或者讲一个故事啦，嗱，从前咧有一个男人。佢咧就係、是、佢喺一個冰屋嗰度嘅。嗱，講講個冰屋，呢、這個叫 ice house 啊。冰屋咧，其實咧係未發明呢一個個雪櫃之前咧，係入邊咧嗰個屋入邊咧係裝住咧係一嚿一嚿喺河掘出嚟嘅冰，作到一嚿一嚿就擁入嗰個嘅冰屋入邊嘅。而點樣去保持佢冰屋嘅雪唔會融咧？就係、是、喺你右邊嗰幅圖咧，係有少少嘅呢啲叫做類似嘅禾杆草或者係榕木糠。咁樣咧，你係內內外外咧都吸住禾杆草咧，呢、這個冰咧就唔會溶嘅。咁、那個故事就係有一個男人咧，就專係將啲冰咧就放入去嘅。佢做完之後咧，出到嚟啊，佢個手錶唔見咗喎、啊，哇！咁佢就死啦。咁啊，佢啊好緊張啦，即刻走翻入個冰屋嗰度咯，又上又下又抄，又掹曬啲冰出嚟，又將嗰啲禾杆草，你要諗下喎，你禾杆草啾咁樣飛嚟飛去嗰下咧，係好凌亂噶嘛。咁樣咧，嚇咁啊！佢揾嚟揾去，揾唔到啦，因為都個人都亂曬啦，個頭髮又亂又黐曬好多碎咁樣，揾唔到嗰個心愛嘅手錶。點知有個細路仔，佢就話：或者咁樣啦。佢有一次就係入到呢間冰屋度，閂埋個門，唔俾外界嘅嘢騷擾，閂埋乜都唔做住。跟住佢要聽咩聲咧？佢就係聽嗰個嘅秒針響，跟住嗰個秒針咧揾到隻錶，就俾翻嗰個男人啦。嗱，呢度或者係可以引用到我哋嘅生活入邊，我哋需唔需要有靜下嚟嘅日子，安靜嘅等候神，思想佢嘅説話。我哋好需要呢一個喺等待入邊，我哋需要有一個嘅安靜嘅時候。聖經就好似一架車咁樣嚇。車是需要有 driving manual 的，有一個的那個說明書的。有時候你怎知道個車胎打幾多磅氣啊？或者個維修燈著咗有咁特別的顯示，你怎知道出咗咩問題啊？我哋人生都係咁樣，我哋有啲乜嘢問題嗰陣時候，第一樣嘢先翻回神嘅話語度。神嘅話語就係個車入邊，好似個車入邊嗰個嘅說明書咁樣引導我哋。所以第一點，我哋喺等待中有盼望，係需要同神建立一個關係。一個冇神為我哋生命中心嘅所謂嘅盼望咧，永遠去到最終都係徒然嘅。第二點喺等待中有盼望，我哋需要審視我哋對神嘅期待。期待呢個英文字咧叫做 expectation。expectation 即係咩意思咧？係要有有啲將會有好嘅事將會發生 ，something good going to happen， 有好嘅事將會發生。咁有同義詞咧，就係、是、例如有前瞻啦，有渴望係 looking forward 嘅，有信心嘅，有 confidence 啦，亦都係有把握同埋確據嘅。呢啲就係叫期待啦。 嗱，中國人咧改名好得意嘅喎，例如嗰啲水上人咧，佢哋改名咪中意改啊，戴金係咪啊？戴金即係期待乜嘢啊？期待個仔戴金啦，或者戴銀啦，係咪啊？第二樣嘢就係戴弟係咪啊？咁即係話期待呢個係女啫，但係期待下一個係乜嘢啊？大個細佬嚟啊嘛，咁樣咧父母改名都對仔女有一定嘅期待啦。咁又睇翻聖經啦，西面同埋。同埋阿亞拿咧，其實佢嘅生命入邊都有著期待嘅，但係佢哋嘅注目唔係放喺世界嘅價值觀入邊。廿五節咁話，佢話呢一個係形容西面嘅，素常盼望以色列嘅安慰者來到。三十八節又點樣形容亞拿咧？係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贖嘅人講嘅。嗱，呢度咧係講一講背景。西面同亞拿咧，呢度其實冇講到西面係咪真係一個老人家嘅，只不過咧傳統上咧，你抄資料好多話都係老人噶啦，嚇睇嗰啲相亦都係老老地噶啦。但係亞拿咧，頭先我哋讀個經文入邊，亦都係好詳細講咧，可以計得到亞拿係其實真係幾多歲。佢話佢童女啦嘛，已經出嫁，咁童女大概係十五歲啦。咁樣跟住咧出嫁咗之後，守寡咗幾多年話？結了婚七年啦，咁啊十五加七就22啦，咁樣咧，然之後守寡咗幾多年啦？84咯喎，係嘛？84咁即係加埋都106歲，起碼超過100歲。呢兩個老人家嘅特色就係老，冇嘢特別，就係呢兩個老人家老，即係呢兩個老人家嘅老咧，其實咧可以反映出其實佢哋等咗一段乜嘢啊？好長嘅日子啊！你要諗下佢嘅等待嗰陣時，你翻翻去佢哋當時嘅2000年嘅世界社會入邊咧，一啲都唔安平安嘅。嗰陣時嘅背景係有啲嘅宗教領袖，有啲係法利賽人啊、撒都該人咧，佢哋已經係好腐敗噶啦。表面係敬虔，但係內裏咧係腐敗。跟住仲有等咗400年都冇新嘅先知做默示喎。咁其實係就嚟絕望噶啦，對以色列人嚟講，仲有佢哋係當時係喺呢一個嘅羅馬政府受到羅馬政府嘅壓迫嘅，或者我哋要去思考啦，呢兩個老人家究竟啊喺呢一個漫長嘅等待過程中，佢哋嗰個嘅魄力啊個 energy 啊喺邊度嚟咧？重點咧就係佢找緊神嘅説話，希伯來書11:1就係咁講，信就是所望。所望之事的實底，未見之先的確據。他的信是哪裡來的？他有這個盼望，他的盼望是基於什麼啊？基於神的話，神的話是他找緊神的話的什麼啊？應許。所以往往呢，我們的盼望是和信心呢是相輔相成的。嗱，可能西面咧，佢係一直都係有呢一個嘅讀經禱告嘅習慣。佢一直咧係留意，係睇到舊約入邊神嘅所有嘅應許。例如佢可以有睇到以賽亞書有預言到童女有會童女懷孕生子。佢亦都係受聖靈嘅感動。神話過噶嘛？係呢度神話過噶嘛？佢話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見主立所立的基督。他就是存着这个的认识，知道存在心里面，潜移默化在他的信念当中，他就等了。神讲了，明白了，就放在他的心里面。他是有个单纯的信念，他等待神，他对神有期待。另外一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知不知道神呢跟他说话你的后代必如海沙这样。那时亚伯拉罕其实几多岁呢？75岁，但是当到他生到有以撒得到以撒的时候是多少年之后的事？25年之后的事。25年发生很多事的，25年的时间发生事的，但是他对神的期望永远都没有减低到，他找着神的应许。亚伯拉罕对神有期待。大卫呢？大卫呢？他成日啊成日咧都同自己內心説話嘅，佢喺詩篇，我呢度冇打出嚟。詩篇佢咁話：我嘅心啊，你當默默無聲，即係自己自言自語啊。佢話：我嘅心啊，你當默默無聲，專心等候上帝，因為我嘅盼望係從他而來。 大卫的等候呢是常常停和提醒自己，我要知道神是信实的，我要知道神是信实的。落回落我们的生活里面，教会建堂，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建堂呢是遭遇到很多不同的审批工程的阻滞，但是我们会不会是锁住在这些的即係所制後面，定係我哋仲有冇期待？當你睇到十架咧被高舉嗰陣時，吸引萬人，我哋有冇期待啊？有冇期待啊？要有呢個期待，好似牧師咁樣，我哋知道牧師患咗癌病，當然一大段一年嘅過程之中，我哋係聽到唔多唔少嘅高高低低嘅消息，但係咧，我唔知點解，我去到有一個嘅有一個點啊，我係諗到呢一句説話喺哥林多前書嘅。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所赐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各样遭患难的人。我就想到牧师就说，牧师你这个的经历，你可以用你的经历去安慰其他有需要同一遭遇的人。我就想啊，这样牧师 的整个侍奉的 package 就更加圆满了，更加完备了，这个是期待。媽媽，佢媽媽李仲姊妹，我哋知道佢96歲，當初經歷過好多，我哋話係經過死蔭幼谷嘅唔同嘅過生生生老，即係呢個嘅病嘅過程。但係咧有一日，我記得牧師竟然話：我要媽媽起教會起好嗰陣時，媽媽係坐喺嗰個 bench 嘅前排嗰第三排，趌高起身唱歌，有冇期待？有没有对神有这个期待？使徒行传那里有这么讲过，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教会开始了一个的家庭救恩树，这个计划。我们有没有对未信的家人有一个呢？他终日会信主，神一定会收他成为圈内的羊，有没有这个期待？不是说就是这样粘那几张纸上去，哎，形式上做了就算了。我哋对呢个要有期待。另一方面，我哋嘅生活入边可能有好多嘅困难，有冇期待神喺我哋嘅生命入边可以做大事？抑或我哋系会锁死咗自己喺个困难当中，而且俾或者系挑战之中，而俾好多唔同嘅 excuse 啊、藉口啊，系俾我哋啊。嗱，听全福音咧，就听人咁讲噶啦。呢个人信主，悭啲啦，吓！嘥氣啦，邊度有可能啊？仲有啲咧，我唔講係邊個啦嚇，但係咧佢係發毒誓噶，佢係對神係冇期待噶。佢話呢個人信聖主啊，我就批個頭俾佢嚇。嗰句係咩啊？當凳坐啊嘛，或者係有啲異常嘅啊。呢個人信主人，我就四隻腳兩條尾啊。我唔講呢個係邊個啦，但係佢對神冇期待啊。明唔明啊？你神點可以喺你嘅面前做大事啊？有時我們人生走到去交叉點的時候，或者很多時候都會用自己的理念，一大堆的理念盤算計劃，就是給自己漸漸你對神的期待就捉了一縫很高的牆。我信，不過點點點點點，以我的理解點點點點點，以我個人的經驗又點點點點點，這縫牆就是直接成為阻碍圣灵工作。我们是渐渐失退了一个以期待的角度去看神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成就做些什么。希望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的提醒，我们对神有期待。不过这样，另一方面你或者会问，哎，不是，哦，我有期待的，哦，我是啊，我觉得你是一定会成事的这件事，但是为什么我终归会失望的？ Hope derailed。我呢度揾一幅圖咧，就係，是，一個鐵路咧，無啦啦咧就改咗嗰個路軌啊！無論明明咧就神咧嚇，就咁樣，我覺得神係咁樣帶呢條路嘅啊，點解又會脱咗軌或者出咗軌？你變咗咧係會失望，點解咧？因為我哋所期待嘅，我哋所最終嘅嘢放錯咗位置。睇呢套戲啦，上個禮拜睇一套戲叫做《Papillon》。 Babylon 咧，中文翻譯做咧就惡魔島。我哋睇我同阿 Ivan 睇嗰陣時，呢個係新人做嘅。其實德斯丁何夫曼咧都做過嘅 ，Dustin Hoffman 都做過嘅。嗱，講到好簡單，就係咧，就係佢呢度嗱有少少嘅劇透嚇，唔好意思啊，如果你哋未睇嘅呢度咧，就係話咧喺法國啊政府啊，當一啲嘅死囚啊，將呢啲嘅死囚咧就全部咧就搬去一個嘅喺南美洲一個島新幾內亞。是在南美洲那裡的，這樣就在那裡飲得他們死，要他們苦役的。但是中間這兩個人 Papillon 那個男主角就說不行，我一定是要逃出這個獄，使盡不同的方法。有一次他終於就跟四個人是可以找到一隻船，他看到那天見到一隻船的時候，蛤，是這樣的船的，這樣一隻這樣很簡單的船，坐都坐不到四個人的，接著就唉，不理三七二十一了，我要去啊，我唔知道我去邊，總之我就要去啦。咁一去咁啊，船就撐啊撐啊，好辛苦咯喎。神冇阻止嘅，俾你去到啦。咁第二日咧，嗰隻船咧就衝咗上一個岸度。咁上到岸咧，佢以為自己即係好舒服啦。佢傷口又俾人救咗，傷口又俾人包扎咗。咁樣佢有一個嘅同伴係十八歲嘅啫，就見到阿 Papillon 咧就話：，誒 ，Papi。This is paradise， 咁樣喎，呢度係一個天堂啊，咁樣，跟住冇講啊，講啊講呢頭講完 ，bang， 打死咗。點解呢？原來嗰個島咧係哥倫比亞、新幾內亞兜咗上去嘅啫，去到哥倫比亞一樣都係當時嘅法國政府死囚嘅其中另外一個嘅base 嚟嘅，即係冇走到。點解呢？回應翻頭先第一點啦。冇拋鬧啦，冇一個鬧啦，冇船去帶領啦，冇一個冇預備啦，咁所以咧，如果佢放錯咗一啲嘅期待，放錯咗一啲嘅腐敗嘅世界嘅價值觀入邊，一樣去到咧都係失望嘅。嗱，耶穌咧三番四次咧同門徒講，我嘅國係唔屬於呢個世界嘅。哥羅西書二章八節。都有咁講，我哋要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嘅方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嘅遺傳同埋世上嘅小學，就把你們掳去。我哋真係要小心。所以喺等待入邊有盼望，我哋唔單止要同神一個嘅親密嘅關係，我哋係需要有期待嘅生命。但是要小心，我們的期待是需要是在神的話語裡面，不是在這個的世界的價值觀裡面。第三點，在等待之中我們有盼望，我們需要審視我們從神得來的終極滿足，我英文翻譯做 Ultimate Satisfaction。 你會看到西面和亞拿兩個呢是對神所預備給他們的東西，他們是有終極滿足的。看看經文29至32節，他說，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仆人安然去世，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是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38節，这个阿拿的反应，他进前来就称谢神，对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他说。在这里留意呢，就是当时耶稣还未是成人开始他的事工的，他只不过是一个 BB 来的。但是西面呢就是觉得已经是有这个的确据在这里了。他直情满足到呢，他说我可以死了，我准备我死得了，这样。阿娜呢他是那个满足呢是反映他在生活上。找人讲啦，同埋呢是不断感谢神的。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容易会满足到呢？原因就是他们找到他们的尼赛亚，他们的救恩，他们是找到呢在万民面前预备的，他们见到外邦人的光，他们知道。还有以色列的榮耀，他們現在可以品嚐到。這幅照片你看到呢，即是你西面拿著個 BB， 哇開心啊，這樣你有沒有理由拿著一個呢，即是還未知道他做到什麼的 BB， 他會有這麼大的滿足？因為他的盼望是知道神你應許的尼賽亞 終於俾我等到啦！你我成日睇以賽亞書睇舊約，你講嘅我終於等到啦！呢、這個咧講一句死而無憾啊！翻返落嚟我哋生活度啊，其實我哋比西面同埋亞拿咧更加有福。成本聖經啊，嗰陣時聖經仲未成書啊，我哋有成本聖經喺度，已經講咗耶穌嘅救恩，已經我哋比呢兩個老人家知道咧係仲多。我哋知道四福音入面，四福音書入面，又我哋知道耶穌所行嘅神蹟奇事，亦都透過耶穌嘅教導，我哋知道天國究竟係需要一回咩嘅一回事，亦都知道耶穌死咗，為我哋嘅罪埋葬咗，但係嗰個 cream 就係耶穌嘅復活，勝過死亡。作者路加喺呢度挑戰我哋，你哋睇唔睇到？當初西面同亞拿。看到的他們是有限，但是已經滿足了。相反對我們呢，我們看不看到？約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節，他說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放心，我已經是怎樣勝過了世界。希伯來書八章十六節，他們卻是沒有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哇！神同你預備咗你個 apartment 喎、 啊， 唔係 啊，城啊， 城添啊！哇，犀利！呢、這個仲更加進步啊！你明唔明啊？呢、這個係好到不得了嘅。余德純博士咧。心理專家嗰個余德純博士曾經咁樣講過，一個人咧，你對呢個永生啊，睇到呢個永生咧，你有冇羨慕咧？其實咧係有啲根據可以睇到嘅。第一，嗰個人佢係有滿足；第二，佢平安嘅；第三，佢喜樂。我哋成日都有啦，係咪啊？滿足、平安、喜樂。第四，有尊嚴嘅。頭先我哋唱歌咧，我哋咪話。尊貴榮耀為他的冠冕的尊貴榮耀、啊、神親自加個尊貴榮耀給你、啊、患癌症病人那些呢，去到癌症末期，如果你是信了主，你知道生命最後是去到哪裡呢，其實他還有尊嚴的，雖然甩曬頭髮，他不怕見人的，我很多時候見到那些呢，他不怕見人的，他還要跟人分享的，他覺得他那個尊嚴呢不是來自人怎麼看他那個滿足呢是來自神已經預備了什麼給他，他呢是有這個渴望，有新天新地的渴望。我爸爸啦、兩年前，其實、兩年前他過了身啦，剛剛過身那年呢其實很感恩、啊、在那一年呢不同的日月份呢，他是可以看到呢在香港和美國的六個孫，有些孫呢其實很難來到美國的，但是他未過身之前，他看到那六個孫，雖然爸爸去旅行的地方不多，但是他成日都說的，哎，我已經去過了我喜歡去的地方了、啊、最好就是我在溫哥華那次都吃到我最喜歡的士多啤梨，沒得比的， Florida 的士多啤梨走在一邊，他說溫哥華的士多啤梨最好，吃過了，去過了，又見到孫，我一隻腳踏了去天堂上，他一隻腳已經踏了去天堂上，他對他的永生有盼望。黃先生就看到他有這個永生的盼望，而且他這個盼望呢還是呢影響了我媽媽的、哦、我媽媽呢就知道呢爸爸已經去了哪裡了、爸爸呢他也很有把握的，我媽媽就有一次跟我說，她說我知道呢、我的老公在哪裡，我也知道呢我將來也是會在哪裡，這樣呢我知道第時呢我一上到去的時候呢，你爸爸呢就會拿著個掃把或者是泥鏟迎接我，因為我爸爸喜歡種花的，他又帶我去行花園，一起呢就手拖手的拍拖拍成世、啊、我媽媽這樣說，哇，我聽到我媽呢，雖然我媽身體是不好，他有糖尿病啊，成日食藥，但是呢聖經說他雖然呢就是身體是一日一日的衰敗，內心卻是一天更新過一天，所以阿爸阿媽呢那個的期望呢那個對永恆的生命那種的滿足、啊、是大過 永恆生命嗰種嘅滿足係大過而家佢哋地上嘅。感謝主。好多人喺而家呢一個時候咧，佢哋都係仍然咧係活喺水深火熱之中嘅，因為佢哋將個永恆嘅位置擺錯咗位嘅，佢哋唔識得有個前瞻，擺唔到喺死亡之後嗰道門嗰個永生，佢哋擺錯咗位，佢哋有好多嘅唔捨得，佢哋有唔甘心，所以小心，撒旦就好興利用我哋而家世界上嘅好多嘅唔同嘅嘢。去使到我哋咧，係唔能夠 enjoy 啊，唔能夠 enjoy 神俾我哋嘅應許。耶穌喺馬太福音曾經講過，因為你嘅財寶喺邊度，你嘅心喺邊度。求主真係俾我哋嗰個心係咪得耶穌，係從耶穌而嚟，係耶穌係使到我哋滿足。所以咧，我哋喺等待之中有盼望，我哋需要有好嘅同神好嘅關係。我哋係要對神有呢個嘅期待。第三就係我哋係要從我哋嘅創造主入邊得著嗰個嘅滿足，係一個終極嘅滿足。最後一點就係喺等待中有盼望咧。我哋係呢個冇打落去啊，睇唔到。等待中有盼望咧，就係我哋需要審視我們對神呼召嘅回應，我哋嘅 response 呼召嘅回應。西面同埋阿拿呢兩個咧，雖然係佢哋年紀老啫，但係佢哋咧係唔嘥時間嘅。經文喺34節咁話，西面就給佢哋祝福，又對孩子母親瑪利亞話：這孩子被立，要叫以色列人中許多人跌倒，許多人興起，又要作毀謗嘅話柄，叫許多人心裏嘅意念顯露出嚟，你自己亦都被刀刺透。37-38節，阿拿就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以耶路撒冷救得救赎的人讲说。虽然佢呢度西面同玛利亚讲咗一番说话，你细路仔咧咪话惊人小气嘅，嗰啲大人讲嘅嘢惊人小气嘅，西面喺呢度讲嘅嘢。相信你第一次見到瑪利亞呢，如果你是盡量都會講好說話的嘛，是不是祝福的說話，但是西面在這裡呢毫無忌諱，他毫無保留地講了呢，耶穌將會是成為對福音帶來的反應是會有兩個極端的，一是就會人欣然接受，一是的就極力反對，但西面都要講，還要跟瑪利亞講耶穌之後會怎樣受難。我們很真來到在這個世代，或者我們是可能會遷就著 世界的人那些喜好啊，或者他們喜歡什麼，或者是反對什麼呢，而去刪改我們的福音信息。但是我們有沒有想過，其實我們在某一程度上是承接了呢西面和阿拿這兩位老人家，就是一個接力棒，我們是需要宣揚主的救恩，以及預了好像西面這樣說會叫人興起，亦都會叫人有一個好大的反對。預咗嘅，我哋有呢一個心情，但係都要去做，我哋都要去回應呢一個風呼召。喺呢度咧，我想分享一個嘅姊妹。有一日佢同我傾偈，佢話：我好開心啊！我個妹咧，佢今年年底受浸啦。佢話呢一個妹咧，佢係花咗好多時間同佢係傳福音。試過開頭咧，佢有佢個屋企開放嗰陣時，佢就係俾人嚟到查經啦。呢頭喺樓下查經，佢個妹同埋個妹夫咧就喺樓上咧就一個嘅就燒香啊、神壇啊咁啊，供住曬啲人咁樣嘅嚇，香火鼎盛嘅。而且咧就落到嚟下邊咧就鬧嗰啲嘅查經嗰啲參加嘅學員嗰啲組長就鬧佢哋嘅。而且咧就成日同佢家姐咧就嗌交嘅。咁但係佢嘅家姐咧成日都係講呢一句説話。如果我所信的神和你所拜的神是一样的，我就不用花那么多唇舌跟你说了，就是因为他不一样，就是因为他给到这些这么多的好的福分我们，就是因为他能够救了你脱离罪、他就是这么说，他说到他引用保罗在罗马书那里说，盼望不致羞愧。我不理你现在你是怎样看我，我对你得救的盼望，我不致羞愧。你怎么说我都好啦， 我都是一樣咁為佢祈禱，一樣係唔去講。終於佢呢一個嘅今年嘅年底，佢受浸，佢好開心。我聽到我都聽到佢一路分享咧，從低谷一路係到講到信主咧，都好開心。唔知道你哋有冇咁樣嘅咁開心？阿拿同埋西面佢哋兩個咧，雖然係老啫，但係佢哋唔會嘥時間，佢哋睇到人嘅需要，睇到佢哋周圍嘅人嘅需要。你同我睇唔睇到我哋周圍人嘅需要啊？呢一個嘅聖誕時節，睇唔睇到有一啲人嘅需要啊？早嗰幾排睇教會嘅 send 嚟嘅電郵 email， 有一橛咧係講好多嘅患病嘅人，尤其是起碼有五至六項，全部都係癌症嘅，仲係末期癌症嘅。我諗佢哋可能係喺呢一個黑暗入邊伸隻手出嚟嘅。我哋會唔會係第二個光？第二个盼望俾佢嗰个人，老人院咧，圣诞时节，老人院一个人过节，佢哋剩翻嘅时间唔多。老人院入边嘅患病嘅人，我哋睇唔睇到佢哋嘅需要？喺个黑暗入边，俾佢哋呢一个嘅生命嘅盼望。耶稣曾经讲过，我哋系门徒啊，我哋系世界嘅光。我哋嘅光唔系话隐藏，唔系话放喺个台底啲下就系下面嘅，要放喺。将台度照亮世人嘅，我哋有冇好好把握我哋嘅时间，好似西面同埋阿拿咁咧？相信呢一个嘅登录呢一个嘅名词，大家都唔熟悉。而家越嚟越多人讲啦，我登录啦，我又攞到 Medicare 啦，我登录啦咁样。有冇点样谂过我哋用我哋嘅人生下半场咧？第一，可能听要听福音嘅人，佢哋嘅时间无多。第二，对我哋嚟讲。我哋要好好利用神俾我哋嘅时间，因为一分一秒系咁流走，冇得到后嘅。我哋会唔会系利用我哋嘅时间？唔单止系时间，利用我哋嘅资源、我哋嘅钱、我哋嘅工作、我哋嘅生意，嚟到系回应神嘅呼召，将呢一个盼望系俾一啲系仍然喺黑暗中嘅人呢？所以我哋喺等待之中有盼望，我哋需要系用行动嚟到落实嘅。求主真系俾我哋有呢一个嘅智慧咧，好好利用神俾我哋嘅时间同埋一切嘅资源去回应佢嘅呼召。最后，我想用一首歌嚟到去结束圣诞时节。你扭开你哋嘅电台咧，你往往都听到好多嘅圣诞歌噶啦。有一首歌唔知道你哋听过未，叫做《Do You See What I See》，可能咧就唱一唱，你会知道嘅。是这样唱的 Set the night wind to the little lamb Do you see what I see? 听过没有？好了，听一下，熟了。我今天就用这首歌就问你们 Do you see what I see? 你会不会从我们西面和阿拿的角度里面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其實整首歌咧就話 ，Do you see？ 即係你會唔會看見咧？你會唔會係從我哋嘅角度，阿拿同埋西面嘅角度，可以睇到救恩帶來嘅永生嗰個盼望，世界一啲失喪靈魂嘅需要？跟住就話啦話 ，Do you hear what I hear？ 你聽唔聽到神嘅呼召，或者係你同神嘅關係，你有冇去體貼佢聖靈嘅帶領，聽佢嘅説話？Do you hear what I hear? 第三，佢話 Do you know what I know? 嗰個歌詞入面去到最尾，你知唔知道？你知唔知道你所期待嘅係唔會落空？你有個應許，求神幫助我哋，求神幫助我哋透過西面同埋阿拿呢兩個屬靈嘅眼光，我哋係用喺等待入邊有著呢一個盼望，盼望我哋主再來嗰陣時有同佢有好嘅關係。有我哋係有期待，我哋知道我對神嘅信心係唔失，盼望嘅我哋嘅最大嘅佢最大嘅喜樂滿足係我哋有永生同主同享永生作王，亦都盼望嘅我哋係能夠將我哋嘅生命有影響力，影響一啲未信主未得呢個福音嘅人。請大家一齊祈禱。親愛嘅天父，感謝你，主啊，真係願意嘅，你俾我哋各人有謙卑嘅心，真係俾我哋睇到 天国的需要，看到跟你的心肠一样，一样是一起的，为这里世间上很多失丧的灵魂的主啊，愿意给我们在余下的生命里面好好利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等待的有很多东西都是需要等待，我们个人里面有很多很多郁结的事都解不开，有时因为我们的专注力去了一些世界的观点角度上面。求主真是你的说话每人都吸引我们，帮助我们，以致到我们在等待的过程之中，我们不是一个人等，我们是同神一起等，体贴你所有的带领。求主帮助，此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